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林，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林，演播阿达、王林君。我们天亮忽然 间飞了。这一天下班回家，慧娟和邓文轩同时注意到了沈化房间的空荡和凌乱。邓文轩有些意外，他没有料到沈化会走得这么快。 搬好家布置好了之后，小可应邀前来参观。整齐干净的房子，南北通透，南屋的窗台摆了两盆绿植，一盆瓜叶菊，一盆芦荟。瓜叶菊开满了幽静而优雅的紫色小花，小可由衷的叫好。沈化就建议晚上大家一起吃顿饭，庆祝他们的乔迁之喜。 化姐，叫我妈也来，让她看看，她一直惦着你这事儿。 你妈来了，你爸怎么办？ 哼，我爸晚上不在家，就是在家他俩也不说话。慧娟欣然同意前来，还把做好的饭菜也带了来。沈化他们去超市买了熟肉，买了酒，摆了颇为丰盛的一桌。四个女人围着餐桌坐了下来，起先慧娟说她不喝酒，开车来的，架不住孩子们一起劝，难得咱们四个聚一块，没别人，能喝的都喝一点，不能开车不开，车放这儿打车回去。嘿，这劝到最后，沈化说，您不喝光我们喝没意思。这话说的慧娟眼泪汪汪，为这话中透出的对自己的存在的重视。红酒咕咕地斜进了四只杯子，慧娟举杯，化，哎，珊珊啊，祝你们找到了这么好的房子，祝小姨永远年轻。小可和珊珊一起说，祝你永远年轻。光四只杯子碰到一起，慧娟扬脖将杯中的酒一口喝下去。喝到后来，除了沈化没喝外，其余三个人都喝多了。慧娟喝得最多，化最愁，她瞪着双血红的眼睛对女儿念叨， 小可去日本读研，妈支持你，跟你说，不，跟你们仨说。唉，女人靠谁也靠不住，只有靠自己。 沈化摆摆手说，小姨，我不赞成小可去日本，那要放跑了郑海潮，后悔一辈子，女人盖得再好，不如嫁得好。 话呀，我倒问你了，小姨，我家的好不好？好。过得好不好？不好。我告诉你们个事儿啊，你们知道我多长时间没过组织生活了？ 听他这么说，三个女孩不明白，慧娟是笑得咯咯的， 连这你们都不知道，还年轻人呢。单位是组织，学校是组织，这你们知道吧？啊， 同理啊，婚姻也是一级组织，再组织就得过组织生活，明白？沈化按住慧娟端杯子的手，小姨，您喝多了。慧娟只当没听见，她拿开了沈化的手，喝下了杯中的酒。这事儿啊，男的占主动，他想过，你不想过也得过，他不想过，你想过也过不了。小姨，别再跟姨夫闹了，闹时间长了，真可能把他推出去了。像我姨夫这样的，在外头强守着呢。小可醉醺醺的证实：“ 是的，是的。有一次啊，我去找爸爸，好多女学生围着他，签字留名。有一个特执着，还让他写情诗。 哦，是吗？还情诗？你爸写了吗？”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你爱或者不爱我，爱就在那里。你跟或者不跟我，我的手就在你手里。 哈哈哈！哦，小可，你爸的水平欠长，比当年给我写的那些烂诗强多了。 沈化瞪了小可一眼，对慧娟说：“小姨，那不是姨父写的，是别人写的。”慧娟笑着咬着牙说：“ 借花献佛，更无耻。” 沈化正色道：“小姨，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势均力敌时可以硬碰硬，可现在，不成。”慧娟听了只是傻笑，笑着笑着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哎，我知道吗，女人老了就不值钱了。 小姨，您的问题就在这里。小姨永远年轻，谁也做不到，永远有魅力，那是可以做到的。 话呀，什么都不干，天天见天上美容院，我也可以。 小姨，您的问题不在外表，在心里。听沈化这么说，慧娟瞪着双醉眼看着沈化，她好像听不懂。沈化连忙说：“小姨，打个比方，我送您的那件真丝睡裙，您为什么不喜欢？”“ 哦，那个呀，太露，太露了。” 听慧娟这么说，沈化断然指出 ：“No， 您是觉得老夫老妻没这个必要，对不对？”听沈化这么一说，慧娟一愣，在微微的醉意中有所领悟。沈化看她听进去了，于是趁热打铁：“我说小姨，听我妈说，您年轻的时候特别浪漫，喜欢诗，还爱看话剧。”还时不时的跟我姨父在家里搞什么烛光晚宴。 这天夜里，邓文轩做完手术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摸黑开门进家，悄悄的向卧室里走，进去之后转过身来，轻轻的关门，身后的床头灯突然亮了起来，他吓了一跳。这几天他一直独居卧室，没有想到屋子里还有其他的人。回头一看，自己的妻子慧娟坐在床上，显然是她扭亮的床头灯。吊带透明睡衣使慧娟的上身裸露着近一半，微笑着看着邓文轩。邓文轩吓了一跳，毛骨悚然呢。 慧娟吞吞吐吐地问小可能不能去沈化那儿小住几天。小可一开始没明白，还意思明白，可不明白为什么。 那天夜里，慧娟依照沈化的建议做了，可惜没有成功啊。邓文轩推脱累了，上床之后还背对着他， 用毛巾被把自己裹得紧紧的，好像谁要非礼他似的。慧娟很失望，但是她并没有气馁。24号是他们相识30周年的纪念日，最近实在是找不到更有含金量的日子了，所以也就是那一天吧，慧娟打算在家里庆祝一下。 小可明白过来后惊喜， 妈，您是想重温二人世界？ 慧娟不好意思地点头。改进夫妻感情仅一次庆祝不够，日常点滴的温馨浪漫更为重要。这过程中如果有一个成年子女在旁边盯着，至少是一个心理障碍。 小可挥挥手，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妈，这就对了。刘旭刚有句名言，感情凉不得，凉透了再好的方案都白扯。 沈化和珊珊对小可去他们那儿小住表示热烈的欢迎，能为邓家长辈做点贡献也让他们很高兴。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小可在那儿只是住了一夜。第二天不仅小可得回家去住，连沈化和珊珊也得一并搬走，因为租给他们房子的那个不是房主，是房客。第二天真正的房主开门进家，他们才知道被人给骗了。房主对他们被骗也表示了同情，愿意给他们一上午的时间来搬家。到了中午，三个女孩拖拖拉拉地把箱子和包从电梯搬到了邓家的门口。小可掏钥匙开门，进门之后他愣了，妈妈竟然在家，妈妈怎么没去上班呢？慧娟也愣了，这三个女孩怎么又回来了呢？又是箱子又是包的，难道要出什么事儿了吗？小可跟妈妈说了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沈化和珊珊四顾发现家里的布置非同寻常，餐桌铺了桌布，摆了鲜花和烛台，显然要来客人。那么是什么重要的客人，非得让慧娟在家里并且是上班的时间来接待呢？慧娟听小可说完很不高兴，沉着脸说道， 你们回来不能先跟我说一声吗？ 珊珊和沈化没敢吭声，小可连忙说， 妈，我想到了家再给您打电话的，不知道您没上班。 哼，都到家了还说什么。 珊珊待不下去了，她借口下午有课拉开门溜走了。沈化也想溜的时候被慧娟给叫住了， 化，你们两个准备在家住几天？ 小姨还不知道，现在说不好。 我说的是大致5天、10天还是一个月，我得有个思想准备啊！我又不是一头蒙上了眼睛就能拉磨的驴子。 妈，情况都跟您说了，您就替他们想想。 我替他们想想，谁替我想？好好好，都跟你们说了吧，那天啊从你们那儿回来后，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按照沈话说的做，露肉的睡裙穿，你不主动我主动，话剧看，家务做，照着高标准做。可你爸他就是跟我没话说，这才发现情况比我以为的还要严重，严重的多。我和你爸呀早就没有话了。你小时候不嫌，那时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你。现在回想这么些年来，我们的话题都是围绕着你，你吃什么穿什么，上哪个学考多少分。可是现在你大了，用不着我们了，我们的共同目标就没了。就算这样啊，我都没放弃。今天晚上我准备拿认识30周年当借口，弄一个烛光晚宴。 闻听此言，沈化和小可对视了一眼，立刻达成了共识。两个人将门口的东西放进屋子，堆在地上，来不及收拾就走了。沈化去公司上班，小可背着电脑去了星巴克。同时他没有忘记珊珊，让她晚些时候再回来。邓文轩下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回到家里没有开灯， 只见餐桌上烛光跳跃，他心里一阵纳闷，接着又开始紧张起来。他不知道妻子又在搞什么新花样。这段日子慧娟没少折腾了，床上的事儿不提了，时不时还要花钱买票看什么演出。从前人家送票他都是不去的，对他来说看电视就够了。慧娟曾经说过，在家里嗑着瓜子吃着水果看电视，舒舒服服的，想看什么看什么，不想看了就关了，怎么都比跑到外面强。去剧院看戏，没地儿停车不说，还没选择，不想看也得硬撑着看完。慧娟闻声迎了出来，烛光中能看得出她化了妆。慧娟欢快地问道， 老邓，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我啊，邓文轩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但是他知道他得问这个，脑子里已经开始提前想了一圈了。自己的生日，慧娟的生日，结婚纪念日，都不是，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日子值得妻子这样大做文章。他只好直言坦白，我不知道啊。直言也是一种表态，那就是他没兴趣知道。慧娟不屈不挠，依然欢快地说， 你忘记了，是咱们俩认识30周年的纪念日。 邓文轩一声叹息，慧娟的欢快随着他的这声叹息戛然而止了。他盯着邓文轩的眼睛问道， 你怎么了？ 邓文轩一不做二不休，反问，你怎么了？ 怎么了？ 邓文轩决定对慧娟实话实说，否则任慧娟这样的折腾，对于慧娟是徒劳，对于自己是折磨，是很具体的折磨。比如那天晚上看话剧吧，看完之后慧娟非拉着他去小吃街吃夜宵，他不好扫他的兴，只好陪着吃。那天晚上因为胃里发胀没能睡好，第二天手术前还喝了一大杯咖啡来提神。可是话到嘴边了，邓文轩说不出口啊，说了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他的这些话不论怎么说对慧娟都是一种刺激，一种伤害。慧娟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言不发的静静的等着。邓文轩心虚的抬了抬手，指了指烛光跳跃的餐桌。哎，慧娟，你觉得这个，哎，还有最近你弄的那个，我 什么这个那个的说不出口是吧？我替你说，我千方百计不怕麻烦的巴结你，费尽心思不要脸皮的挑逗你。 哎呀，慧娟，不是这个，你的心情我理解，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吧，我实在 不敢恭维，接受不了。 不是，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做法？你说我做。 见慧娟这样，邓文轩再不开口了，他垂下了眼皮。一旦邓文轩出现这副样子，那么慧娟再说什么他也不会说话了。慧娟也不再白费唾沫了，她伸手打开了房间的灯，转身去了厨房。片刻她手拿着垃圾袋来到了餐桌前，将一盘盘动都没动过的菜刷刷刷地倒进了垃圾袋里，簇新的烛台也拿起来扔掉了。邓文轩拦住了她，哎呀，慧娟啊，这是干什么呀？好好的东西嘛，你这是干什么呀？ 再好的东西没用，留着干嘛？ 以后可以用嘛？ 以后用干嘛用？烛光晚宴你喜欢吗？你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不仅不喜欢还讨厌恶心肉麻，以为你喜欢，结果你也不喜欢，正好。 慧娟把餐桌上的东西全部扔光，马上打电话通知小可，说今天晚上包括以后她就睡在客房了，也就是睡在从前沈化住的房间了，至于他们三个怎么睡自行商量解决吧。10点半慧娟洗完上床，小可到了家，向慧娟汇报他们商量的结果，那就是在租到房子之前，珊珊去旭刚家住，旭刚去他爸妈家住，沈化暂时跟小可一屋， 租到房子，马上搬走。慧娟阴沉着脸听完，让小可叫沈化回来，在家住就得守家里的规矩，晚上10点半必须到家。沈化在歌厅里唱歌，是被向飞叫去的，有重要的客户。沈化让小可转告小姨，他现在走不了，几点回去还不知道，让他们先睡，别等他了。沈化一夜未归，小可先发现的，夜里偶然醒来，发现床上只有自己一个人，看了看手机，已经是凌晨3点了。他马上拨打沈化的电话，反复的打，就是没有人接，非常的担心。无奈之下，他拨了郑海潮的电话，郑海潮那儿有向飞的号码。10分钟之后，海潮给小可回电话，说沈化喝多了，被向飞带回了家。同时，海潮嘱咐小可千万不要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以免激化矛盾。向飞知道沈化不能喝酒，没想到这么不能喝，几杯啤酒就变成这样了。结束的时候还能走路，上车之后就一下子昏睡过去了，怎么叫都不醒。这个样子如果把沈化送回邓文轩的家，那绝对是害了沈化，也害了自己。向飞想了想，只好把沈化带回了家。到家之后，他把沈化安置在了2楼的主卧。儿子的房间太乱了，而其他的房间呢，常年也空着，没有收拾。沈化躺在大床上，沉沉地睡着，美丽，并且毫无防范。这对任何一个生理正常的男人，无论你是正派的还是不正派的，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呀。向飞禁不住伸出了一只手，用手背轻轻地碰触了那肌理细腻的面颊，沈化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沈化夜不归宿，而且还是住在了向飞家，这件事情彻底惹恼了邓文轩。 听众朋友，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最适合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夜晚，我喜欢这样的夜晚，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听，让一个陌生的故事把我带到另一个时空。子夜柔情， 子夜柔情，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孔雀女和优质男，简单方便女和经济适用男，凤凰女和钻石 A 货男，作家王海玲，季牵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后，首次聚焦八零后的奋斗与爱情。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阿达，王明君。 我们点亮忽然间飞了。 向飞叫上沈化一起去陪客户，他知道沈化不胜酒力，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不能喝，几杯啤酒下肚就已经人事不省了。 躺在大床上的沈化沉沉地睡着，美丽而毫无防范，这对任何生理正常的男人，无论是正派的和不正派的，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向飞禁不住伸出了一只手，用手背轻轻地碰触那肌理细腻的面颊。沈化一动没动，没有任何反应，而向飞思想斗争异常的激烈。就在这个时候，向飞的手机响了，他接了电话。这个时间能打进来的电话，一定是重要的人，或者是重要的事儿。电话是海潮打来的，海潮在电话里询问沈化的情况。随着与海潮的交谈，向飞熊熊燃烧的激情潮水一般的褪去了。他对着电话苦笑着：“哎呀，郑总啊，当初我要了他，就是因为他跟邓文轩有关系。”而现在我的心情，我说实话，我是巴不得他跟邓文轩没关系。说实话，我现在发现这个沈化还是一个很好的员工啊，现如今漂亮，还能吃苦，还有能力，还听招呼的女孩，你哪儿找去啊？是稀缺物种啊。郑海潮在电话中听出了向飞其中的感情成分，他笑了：“向总啊，那你是不是后悔让他去非诚勿扰了？”向飞苦笑了一下。让沈化去上非诚勿扰，也是向飞出的一个比较损的主意，其实就是为了向邓家证明他和沈化之间的清白。为了证明清白，那首先就得让沈化死心嘛。所以在有一天的时候，向飞就假装顺便地对沈化说，如果沈化还没有男朋友，可以帮他去上非诚勿扰。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向飞明显地感觉到了沈化的震惊和失落，他硬起了心肠，装作没有看出来，因为他觉得郑海潮的警告不是杞人忧天啊。蝴蝶效应绝不仅仅限于气象学的领域，关键的时刻必须要考虑到任何可能出问题的最小的细节，因为按照蝴蝶效应的理论，初始值的极微小的扰动也会造成整个系统巨大的变化。很快他得到了想要的反馈，沈化把这件事儿跟小可说了，跟小可说了也就等于跟邓家说了嘛。此时此刻，电话那头的郑海潮依然在说：“向总啊，你这招够绝的啊，也够损的啊。”“哎呀，是啊，是够损的。说实话，我今天打电话让沈化陪客户， 我还以为他会拒绝的，结果我也没有想到，他二话没说。哎呀，你说他到底为什么呀？海潮在电话那头呵呵地笑了。他为什么你不知道啊？你非得让我跟你说呀？好吧，他是因为爱你呗。向飞没有笑，反而沉默许久。沉默了之后，向飞发出了一声长叹。是，是啊。哎呀，但是我不敢想啊。哼，向总，你认为他只能是爱你的钱，对吗？哼，除此之外，你说说，我还有什么值得他爱的地方啊？我人到中年，离异，还有个孩子。向飞和郑海潮通完电话之后，那天夜里剩下的时间，他就是在楼下的沙发上度过的。楼上另外有三间卧室，他没有去。其实不去也并不是为了抵御什么诱惑。在与郑海潮通完话之后，向飞已经没有任何欲念了，反而是心怀一种圣徒般的虔诚。他尽量拉开自己和沈化的距离，以此来证明他对沈化感情的纯粹。但是他在心底也存在着一丝奢望，他想用自己的这种纯粹来换得更加纯粹的东西。 清晨，慧娟发现沈化不在，她的心咯噔一下，于是抓起电话就拨。等接电话的功夫，脑子里已浮现出无数血淋淋的可怕画面，甚至都想怎么跟他妈交代。好在沈化很快就接了电话，电话中说他一直在歌厅，刚散没多会儿，直接在那里眯了会儿，没给家打电话是怕打扰大家。现在他马上要去上班了。其实沈化多虑了，他根本用不着费心去编谎话。他接起电话的那一刻，慧娟就放下心来了。慧娟现在对沈化的关心已经降至最低，那就是人在就好。小可打着哈欠过来了。啊，妈，化姐夜里来电话说结束时间太晚了，他回来打扰大家，他跟公司的几个女孩子在酒店睡了。慧娟有一会儿没动，片刻后她扭脸看看小可，他什么时候来的电话？小可翻着眼睛做回忆状，12点1点，反正不早了。捂着嘴，小可又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他不习惯不喜欢为谎话编细节，所以就用哈欠来遮住自己的脸。这个时候慧娟说出了她刚刚与沈化通过话的事，末了她问小可，是他撒谎还是你撒谎？无奈小可对慧娟说了实话。慧娟上班走后，小可连忙给沈化打电话，把这事说了，让他有个思想准备。沈化收起电话后想，邓家是不能住了，那么住哪儿呢？从前理论上知道租房不易，到了现在自己真的要租房的时候，真的是体会到了租房的难处，邮寄过急呀。最后沈化只好求助于珊珊，租到房子前他想在刘旭刚家里周转几天。不是没考虑到刘旭刚可能想借此机会跟珊珊同居，但想同居不差这几天。困难再多再大，不对向飞说，不能给他增加负担。经过一夜的共处，他对向飞的感情里多了一份敬重，还有姑且算关爱。 清早的时候，沈化醒来了，他发现自己睡在那张正对着浴缸的大床上，一个人，身上衣裤全在，只是脱了鞋。他连忙起身挨着屋子找，发现楼上没人，从楼梯口向下看，看见了合衣而卧的睡在沙发上的向飞。向飞睡得很沉很香，像个大孩子。其实这一夜向飞比他辛苦得多， 沈化只需做一个花瓶的样子，充当一下男人们谈话的背景，而向飞呢，却要真刀真枪地与客户去周旋、去沟通、去谈判。看着沉睡的向飞，沈化想，那他为什么不上楼呢？答案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为了抵制诱惑。那这是不是就证明自己对他还有吸引力呢？沈化曾经吸引过他，他没有趁虚而入，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爱吗？正在沈化的苦苦思索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声音来自楼下。他怕吵醒向飞，赶快下楼找手机，可是越急越定位不了声音到底来自哪里。就在这个功夫，向飞被吵醒了，他抓起了沙发茶几上沈化的包，向他示意。 沈化从包里取出电话，是小姨。这期间，向飞静静地听着沈化与他小姨通话。看他收起电话后，向飞说， 你夜不归宿，你估计你小姨会怎么处置你啊？ 最坏的结果，借机赶我出去喽。 哎，就是你小姨不赶你，我觉得你也不能再住在人家家了。 嗯，明白。不能过分的相信亲情，这是我到北京来后的重要收获。 哎，也不是不能相信，是不能滥用。老话说得好吗，鱼放三天臭，客住三天闲，常来亲野树，久住让人厌，是不是？你想想，你小姨能容你这么长时间，那已经很不错了。 听向飞这么一说，沈化一震，他豁然看着向飞，这是生平头一次听一个第三者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给自己讲自己所不懂的人情世故。 早餐也是向飞准备的，鲜榨的西红柿汁兑上蜂蜜，倒进透明的玻璃杯里，然后端给沈化。向飞说，这个可以治酒后的头疼和头晕。被自己的老板伺候，沈化有一些很拘束，不太好意思。他接过杯子，没话找话。 管用吗？ 嗨，什么管不管用呢，反正你喝了也没害处嘛。这就是向飞一贯的说话风格，客观到位，但有圆融。沈化以前也接触过很多的男人，而这些男人往往夸夸其谈，或者咄咄逼人，要么就是不容置疑，说话不留余地。可是向飞不是这样的，沈化从向飞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叫做成熟，什么叫做智慧，这令他十分的着迷。向飞对他说道，对不起啊，这次真的是我的疏忽，以后绝不再让你沾酒了。话题由酒说起，谈到了中国的酒文化，气氛在向飞侃侃的谈话之中变得轻松而自然。此时他们俩坐在厨房的圆桌旁吃早餐，这种情况下的单独相处一开始难免不了尴尬，可是现在说话的氛围已经很轻松很自然了。哎，要论喝酒的风气啊，那比咱们中国厉害的有的是啊，远的不说，就说俄罗斯吧。但是明明知道喝多了不好，却还是要劝别人多喝的方式，咱们中国啊，世界第一，世界其他国家还真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哎，这个呀，我以前还真是琢磨过这事儿。你要知道，这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啊。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粮食够吃了以后，那剩余的部分，国家才允许你来酿酒呢。于是呢，咱们中国人自古就有这样的认识啊，酒多那就代表着粮食多，粮食多就意味着农业兴旺发达，国家富足，对不对？只有国家的富足，反过来你才有酒喝。所以中国人就这样一个习惯啊，给你酒喝就是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你。直到今天，它就演变成了喝酒就能显示出你的富足。进一步的演变呢，就是那不喝酒就不真诚了，不真诚也就不可能成事了。于是乎到现在，咱们这些中国人想成事就得喝酒，喝了酒也还真就能成事，这就形成了一套当今中国特色的酒文化。 向飞娓娓说，沈化凝神听。向飞刚一说完，沈化马上提出他心中那个问题。向总 啊， 您本科读的什么呀？ 唉，中文。 难怪了。 什么叫难怪啊？哎呀，沈大小姐啊，其实我也知道啊，像我这种人，在你的眼里，哎，甚至是在更多的人的眼里，那就是一个只懂得经营利润至上的商人。 怎么会呢？ 嗨，你别否认啊，最开始啊，我还真是带着一个祖传的偏方开了这个制药公司。我自以为我很高尚啊，我心中充满了治病救人的激情。可是真正等到我干起来的时候，我才明白，在商言商嘛，其他的什么呀，都是次要的。刚刚挣钱的时候啊，我就想，有了多少钱之后，我就去哪儿玩啊，给自己买多少好车呀，买多大的房子呀。其实等到真的挣到了这么多钱啊，我还真就发现，在这个挣钱的过程中，你其实已经丧失了花钱的欲望，你就变成了不是为了花钱而挣钱了，你是为了挣钱而挣钱。挣钱就成了你的目的，成了你的惯性。换句话说吧，到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商人。说实话，现在我已经无法从挣钱上得到快感了，治病救人也成了虚妄。你想想，市场上有那么多疗效差不多的药，也不差我这一家，所以有的时候我真就想甩手不干了。但是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啊，我还真是放不下。 放不下什么呢？ 哎，向飞轻轻地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抬起了头。可能就是责任吧。 沈化闻之动容。就在这个时候，小可的电话打进来了。收起电话，向飞问他什么事儿。沈化笑笑说，没事儿，关心。没有接触有钱人时，只是感觉到他们都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走进了方知他们能有今天都很不容易，并且只要继续走，艰难挑战危机如影相随。这种情况下，沈化不想再给向飞增添烦恼，因为他身上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沈化给珊珊打电话，说了他的处境和诉求。珊珊说得征求旭刚的意见，毕竟那不是自己家。旭刚一秒钟都没迟疑的回绝， 那可不行啊，珊珊，你想想，首先你舅舅他们为什么不能容他呢？再有，既然他都在向飞家住了，为什么就不能接着住呢？哎呀，这里头有多少事儿，咱们其实不知道，但是咱们不知道可以，但不能瞎掺和，对不对？因为万一真闹出点什么事儿来，咱担得了这责任吗？啊！刘旭刚对沈化一向没有好感，这次珊珊因为沈化又白白扔掉了12000的房租，也让他觉得像吃了苍蝇似的窝囊。 对于旭刚的意见，珊珊是同意的，只是有点为难。旭刚，怎么跟他说呢？ 你就这么说，你就说我向你求婚了，我们需要一个单独相处的空间。听旭刚这么说，珊珊有些发呆。刘旭刚就正式地说道，珊珊，嫁给我吧。沈化逼着刘旭刚就这样把求婚提前了几天。刘旭刚给珊珊买了一个佳能的相机，单机近30000，加上镜头配件57000，他是用额外的接的业务和加班的钱买的。这几天正在挑选合适的包，预备配齐之后作为订婚的礼物才正式向珊珊求婚的。因为珊珊对首饰什么的没有兴趣， 沈化无处可去，于是他只能再次回到邓家。到家的时候，慧娟和邓文轩正在吃饭，小可跟海潮出去了。沈化进门后，他先检讨道歉，小姨姨父对不起，昨天夜里让你们担心了，当时喝多了实在动不了了，一口气说。沈化全没注意慧娟对着他一个劲儿的皱眉摇头，严格的说他注意到了，只是惯性的理解为那是慧娟对自己的不满指责，于是他加快语速说，昨天夜里 住向飞家实在是迫不得已。 邓文轩闻此惊讶地抬起头来，什么？昨天夜里你是住在向飞家的？不等沈化回答，他就转脸面对了慧娟，那你怎么说他是跟几个女孩子在外面住的酒店啊？ 沈化傻了，小可电话里说的确实是我妈知道了，而不是我爸妈知道了。只是沈化想当然地认为他妈知道了就应该等于他爸知道了。以沈化的年纪和阅历，还真的不会了解夫妻间种种复杂关系以及微妙的心理。慧娟认为沈化跟向飞睡觉是伤风败俗的大事，当然社会上不这样认为，现如今跟老板上司睡个觉根本不算回事儿。但是他慧娟在慧娟的家里不能接受，慧娟因此不愿意让丈夫知道，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这里的这个家是她的娘家，为此特别嘱咐小可别跟他爸说，理由是你爸本来就反感向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家已经够乱的了。沈化和慧娟面面相觑，眼睁睁看着邓文轩放下筷子起身，一言不发去了书房。 小姨，这事儿我姨父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小姨，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问你啊，你和向飞到底怎么回事？ 真的什么事儿也没有，就是喝多了。 说实话。 我说的是实话。 慧娟压住怒气， 沈化，你也看到了的，我是诚心想帮你。如果对我你都不说实话，那我真的没办法了。 小姨，我说的就是实话。 你当我是什么？傻子？三岁的孩子？你一个大姑娘家的，夜里住老板家，这孤男寡女，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你们整宿的在一块干嘛？谈工作，谈理想，谈人生吗？ 就在这个时候，邓文轩的书房门开了，邓文轩出现在了门口，面目严肃。慧娟，你来一下。慧娟赶紧起身快步进屋，又关上了门。事到如今，沈化的心反而沉静下来了。 阳光照耀生活，恋爱是我的娱乐。 得知小可即将出国读研，一直对海潮不死心的陈家显得格外的热情和跃跃欲试，这让单纯的小可有了一种莫名的不安。 王海林创作的长篇小说《新恋爱时代》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阿达、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贺希平，感谢您的收听。 就你最适合，适合。